去食饭啦！ 喂，食饭啦！ 食饭啦！ 食饭啦！ 食饭啦！食 饭啦！ 食就要食得精明啲，食得超值啲。Eatwise.com Birch K 一个集全程食肆资料库、食评、食谱、美食优惠情报于一身嘅全新网站，有超过200间著名食肆现金券，以最低折扣发售。www.eatwise.com.hk 食得精，一 click 食得精彩。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接通全港玄学名家讨论区， 带你深入传说中最灵异嘅灵异领域，直击第一手灵异片段。 一个混杂传承灵异、风水、玄学、西洋占卜同心灵治疗专家嘅全新网站 hk02.com， 集天下灵气于一身，现已诡异登场。 诶，唔该埋单啦，请问用边张信用卡埋单有折噶？ 仲使问？而家想要最好嘅饮食优惠，仲使乜靠签卡啊？即刻上 www.eatwise.com.hk 食得精网站，以折扣价购买饮食天王现金券，即可随时随地喺超过200间嘅著名食肆，以最优惠嘅价钱尽享美食。 现金券性质等同现金，可以其他优惠同时使用，完全不受条件限制，用几多几时用全部由你话事，买满指定金额仲有专人送到手上，以后唔使 用信用卡都可以尽享折扣优惠啦。食得精明梗係上食得精网站 www.eatrice.com.hk 搵食啦。 系啦，讲理想有咩错嘅？讲的哥都冇错啊！继续讲的哥， 啲版权抄袭就 系 帮我 咁， 唔 系系咁啊！牛哥你好熟喎，大陆的哥。 喂，首先讲一个，你想讲罢工啊、罢洗嗰单嘢啫。我讲啲喺大陆嘅的士嘅俾你听啊。 嗯。 咁咧，其实湖南帮咧，其实垄断咗全中国好大嘅的士市场。 嗯。 咁咧，喺深圳嚟讲咧，原来啲的士咧系唔入得呢个湖贝路嘅。 嗯， 一入，如果譬如你冇交嗰啲咩 交台俾啊， 交台啊，冇交台俾咧，土豪恶霸咧，你嘅的士咧就会俾人揼穿玻璃啊，俾人打啊，一上车就打中，即系拦截的士，跟住就中你啊，有啲地方又入唔到。除咗系湖背之外咧，可以巴登同埋呢个。沙都系咁啊，沙咀我唔知。 嗯，唔系同埋咧就都有个特色嘅，就系每个地方其实罢洗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的哥咧就唔想罢洗嘅。 系啊。 咁但系咧，你喺罢洗嗰几日咧，就你都唔使自己开车噶啦。 唔合作你就扑街啦。 系啦，因为咧日头见到有的士系开緊车呢，就路上面就会有多车就截停你啦。 都系的哥。 跟住系啦，跟住呢就会拉你出嚟打啦，坐个乘客都打埋㗎喇。跟住车呢又遭殃啦， 打嚟玻璃啦。 系啦，咁所以呢就每个地方都系咁㗎。其实我早嗰排东莞长安又试过啦。咁东莞长安嗰啲好细埃嘢呢就冇乜点报道。咁而家即系譬如近来报道嗰啲呢，就即系譬如有沙头先有讲过啦，就海南有啦。就汕头、重庆都有啦，咁嗰两个其实都系好似就系同其实唔系净系承包金嘅，就都系同呢个黑车又有关系啦。 因为嗱，黑 车咧就系咧，你喺大陆咧，你就会成日咧就会见到啦。其实都香港人都会有嘅，即系譬如你翻深圳都会有，就都会见到啲所谓喺广州就叫野鸡车，咁咧就系冇牌嘅的士啦，吓咁即系譬如话啲白牌车啦，或者我哋香港人以前叫白牌啦，吓咁嗰啲白牌其实咧就全中国都有嘅。我以前喺大陆嘅重骑嚟，即系我以前大陆咧我就坐过好多次咧，就系嗰啲咧，你就突然间你喺街度截紧车咧，突然间就有架好靓嘅，唔系黄或者。 大皇冠啦， 大皇冠啦， 大皇冠 啦，架车系老细车嚟嘅，咁我净想即 系 话，哇，点解你个车咁靓噶？系啊，系啊，老细唔喺上海嘛，咁我咪揸出嚟搵食咯，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啊，即系全国各地都有。 好多都系咧，譬如佢公 司佢揸車嘅，幫公司俾佢揸做司機。 佢夜晚咪出嚟揾食咯，咪出嚟揾食咯。咁咁咧， 喺黃江嗰啲咪全部都係咁。 係啦，咁咧點解即係嗰個黑車嗰個情況一路冇改善咧？其實就係因為即係好大程度上咧，就係咧，即係各地嘅省咧，其實有好多嗰啲即係交委啊，或者係公安嘅物體啦，其實係包庇嘅。即係咧，佢哋其實係收咗呢啲白牌嘅司機嘅錢，跟住然之後咧，佢咪又通風報信咯。咁平時咪即係好似收保護費咁樣咯。咁所以咧就所以點解嗰啲的哥咧就要出嚟即係抗議？即係譬如舉例咧，好似譬如話你喺呢個汕頭咧，汕頭聽講話咧，即係登記嘅的士咧，大約都係得1000架到，但係喺路上行走嘅咧， 3000架 唔止啊， 嗰晚 係6000-7000架，即係6-7倍嘅，所以好誇張嘅。咁所以即係譬如話舉例好似廣州啦，其實廣州最近來咧就試過兩次啦。咁第一次騷動咧，其實就好騎呢嘅，就喺白雲嗰邊咧，就有兩條有夜晚就有兩條友就作貌似老細。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因為有架的士，有個的哥有個的士咧，就頂住咗佢哋架車。咁跟住咧，佢哋就落車咧，就將架的士 抽出嚟， 係啦，就打到成架車爛曬。咁我有睇廣州即珠江台嗰邊，淨有訪問嗰個的士佬。咁個的士佬就都俾人揼埋啦，即係頭瘀咗嘅。咁嗰兩條友揼完佢咧，又喺度就即係而家後尾咧就話佢哋兩個係扮係官嚟嘅。咁佢兩個又係響度啦，即係話自己係高官啦。咁跟住嗰兩條友都拉埋嘅。咁然之後跟住我睇珠江台嘅時候訪問埋嗰兩條友嘅。咁嗰兩條友冇，我哋冇話自己係官啊，咁樣即係又係嗰啲咁啊，即係有羅生門事件啦。咁呢、這個咁嗰單就已經係即係第二日咧就所有嗰啲廣州好多的哥就走曬去。即係抗議啦，走曬喺汕頭嗰邊， 逼佢交人， 白雲嗰邊 逼佢交人啊嘛， 係啦。咁搞咗一輪之後咧，咁跟住就到最近嗰單咧，就係直情係大罷駛啦。咁就成個廣州其實都有好多的士就喺同一日裏面就唔開車啦。咁就個事源其實咧就好似係同承包金係有好大關係嘅，就唔係黑車。承包金咧就各地唔同嘅，我都知啲唔知啲嘅啫。即係其實咧，如果你要喺大陸揸的士，因為大陸其實就有好多嗰啲所謂叫的士公司嘅，譬如話你喺廣州就有廣進啦、白雲啦，係啦，嗰扎啦。譬如你喺上海有大眾啊嗰啲咁樣。咁你如果你要揸的士咧，其實就要收，即係就有好多乜金㗎。嗰啲金係多得好緊要。咁譬如話，其實基本上嚟講咧，拉雲咧一年咧，你要差唔多一年咧，俾咗10多萬出嚟到啦。即係平均一年一個月大約係10000蚊到啦。咁咧就其實嗰個費用越嚟越，即係嗰承包金越貴嘅，越嚟越高，同埋就係話佢有好多考納名目嘅費用啦。譬如話舉個例啦，譬如喺廣州，如果你揸的士咧，你喺路上即係抄張牌咧，你除咗自己要揞錢咧，你翻到去咧嗰個承包公司咧會再罰你 收你錢。 咁譬如話仲有啲停車嘅費用啦，停車又要費用，又係的士即係又係的哥俾嘅。咁啊仲有啲架車嘅清潔啦、維修啦嗰啲，好多即係林林種種都係呢個即係的哥俾。咁所以咧，而家譬如話喺廣州啊，其實汕頭都有做嘢，就係話個政府而家。就走出嚟，即係就去嘗試去控制，就係控制呢啲承包公司，即係喂邊啲可以減得啊，邊啲可以免咗佢啊，即係就去監管，即係係講就係咁講啦，即係係咪做到又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就話去強力去監管呢啲承包公司，等佢哋唔好濫收費用啦。同埋譬如話而家最近即係出爐嘅就係喺廣州就應承，就話每個承包公司咧，所有呢啲承包公司就應承每一個的哥咧，就每個月咧就會refund翻800蚊俾佢哋。即係就平800蚊。 回購即係回購啦。 即係等你可以係啦，即係慳返800蚊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做到又係要日後再引證下囉。咁所以呢就即係你見到其實就大陸其實就各省政府或者市政府其實都其實係好重視嗰、那個因為呢個係其實係可大可小嘅。因為其實亦都好唔尋常，就係話點因為我諗而家因為真係市道唔好啦，咁其實你喺大陸揸的士亦都唔係話好穩啦。咁同埋就係、是所以啲省政府市政府其實就已經開始係真係去做嘢囉。即係同相比我哋香港啲神仙官呢就唔同啦。即係嗰啲就係冇嘢搵啲嘢嚟搞㗎嘛。即係其實你係喺香港，我都唔明嗰啲短加長減，你成日搞嗰啲咩八 設黨。嗱，其實又可以舉例，點我都唔明點解，譬如香港點解長期你真係唔發覺有捉到嗰啲八設黨嘅喎？ 捉唔到 嘅， 因為 政府冇乜點做嘅喎。唔係啊，嗱你諗下，嗱而家其實譬如話你話平時即係喺大陸嗰啲白牌就話包庇啫、嗯。喂，而家真係要做嘢嗰時，佢真係捉㗎、嗯。一捉咧，咁佢咪個個又三皮五皮啊，即係重罰㗎嘛。嗯、我哋香港其實又係冇乜點做嘢㗎。即係成日淨係聽到啲八節黨橫行咁，但係啲八節黨你又唔見政府又放蛇去捉啊？咁你同佢講話放蛇捉，佢又可能話呀、哎，我哋舉證又會好艱難啊，點點點點點啊。咁但係即係咁，但係難啫。我都又係講翻嗰句，講嚟講去，你投緊十幾萬民，俾十幾萬一個月㗎。你老尾你做唔到，咁唔通叫我哋做啊？系咪先？咁你同埋你都未搞清楚究竟点样去平衡所有人嘅利益？你又走去咩短加长加？咁、 啊、 你咪真系冇嘢攞嚟做啫？系咪先？即系所以系几得意咯。咁同埋你睇头先阿牛讲话，即系譬如外省嗰个垄断啦，即系譬如有啲咩分帮分派嗰啲咧，其实咧而家广州都开始做紧就系咧。就陸陸續續就會將呢、這個即係嗰個的士嘅本，將個的士牌發牌出嚟俾嗰啲，即係嗰啲的哥咧本地化。即係咧，其實呢個係好噶、嗯，即係其實呢個上海已經行咗好耐。死上海係你揾唔到，唔係點揾到外省的士司機嘅、嗯，全部都係上海人。咁其實咧，慢慢咧，廣東省都係佢就會跟户籍。 你要了解到一樣嘢先。 係 廣東省嘅人係咪喺翻個係廣東人肯揾搭的士先？ 嗯、 一第二來，你要睇下除咗係有啲聯群結黨嘅土豪、土匪啊、地匪啊嗰啲乜咁乜撚， 土豪 劣身啊嗰啲， 係土豪劣身啊， 但係嗰啲人有部分嗰啲的士公司都係由佢哋去開噶嘛，由佢哋去剝削一啲的哥嘅生計噶嘛喺度，咁、 嗯、 樣，但係最麻煩就係因為。本地人揸返本地的士嘅係好少。 啱、嗯、我可以即係答你。嗱佢而家有統計出嚟呢大約譬如好似廣州呢佢、嗯、就話大約係有三萬零個司機。咁、 嗯、 本土而家暫時呢就佔六成。咁、嗯、佢政府嗱市政府都有解釋。佢就話呢呢、這個數字呢就唔準嘅。佢話呢就會係 係 跟個時勢唔同呢、嗯、會變動嘅。等於你所講等於阿牛所講就係話咩呢如果市道好嘅時候呢係、嗯、少啲本地人揸的士嘅。咁、嗯、所以呢就焗 Q 住嗰啲承包公司呢、嗯、就一定要搵 啲 撈內產。內產。咁搵內產有咩唔好處呢就係話呢即係你就會發覺嗰個質素好參差啦。 兜路啊。 佢哋唔識講廣東話啦， 扮唔識講廣東話啦， 有咧就係扮唔識路嘅兜路啦，嚇咁同埋咧就係同埋咧就係你講啊，就分好分地頭啊呢樣嗰樣啦，嚇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所以呢個就係會係令到即係話其實本地化我係覺得有需要嘅， 有需要但係冇咁多司機啊嘛， 未必係咁容易可以落實。 好多司機都係有個牌，跟住買咗個的士翻嚟，俾翻啲外省嘅人揸、嗯，最緊要呢樣嘢。 係 啊， 所以好簡單呢樣嘢，大家都有深圳嘅啦。 係啊， 你幾可見到一個深圳本地人揸的士？ 係啊， 我話聽。我真係未見過， 少啊！喺廣州真係 未見過，我真係未見過。 深圳情 廣州唔係廣州都有，廣州 深圳對多。深圳你揾 深圳就真係少啦。 咁係深圳你邊度揾到個深圳？ 你好難本土化咯，你好難本土化咯。咁有錢嘅都買的士，嗰啲咪係啲土豪，就係土豪劣身咯。 同埋同埋最近呢一兩日咧，就廣州其實廣州政府都做多嘢，就譬如話就喺啲娛樂場所嗰度咧。就檢舉做檢舉，咁、咧就係因為長期咧就即係譬如啲娛樂場所啦，廣東省好興啊，就係、是、譬如話你嗰啲的士唔係咁容易拍落去噶、 嗯， 即係你拍埋去啲娛樂場，夜晚拍落啲娛樂場所，sauna 啊、卡拉 OK 啊嗰啲咧，你想等下咧，其實要俾錢噶嘛。咁呢啲咧就開始即係呢幾日係又嚴打嘅，咁、咧就捉嗰啲娛樂場所，同埋咧就而家要開始要逐逐咧就規定嗰啲娛樂場所，你哋要派你哋嘅職工有證有成啊。就站崗，咁然之後咧就去保，即係同埋咧就唔准收錢，就保障翻呢啲的士佬咧就即係個生計咯、嗯。 但係仲有啲娛樂場所係有個的士車咗啲客過嚟，屌咁住俾回翻10蚊20蚊。 唔係呢個喺大陸好少㗎，香港就多， 深圳就多， 深圳就多，深圳 以前都有噶。但係佢講你即係九龍塘嗰啲飲糖水嗰啲咧，有錢俾你噶。 但係你廣州相對地應該比較少嘅， 尤其白牌都盛行啦。喺深圳，如果譬如我哋坐白牌車去一啲高級消費場所，係有回佣俾回錢俾翻個司機噶嘛。講真，即係你黑車好白車都好啦，都係咁樣噶嘛。 唔咁啊，即係講住咁先啦。呢、這個話題，即係其實大致上嚟講就即係嗰個的士嘅問題，其實就而家全國各地都有，都係即係頗嚴重㗎啦。即係慢慢睇下嗰個發展情況係點樣啦。 放長雙眼睇下。 係啦、 大把嘢睇。 有咩 topic 啊？ 咁啊，講下另外一單啦，即係又係呢個禮拜，即係都係又係好 hot 下㗎啦。就有一個 教授。 講下教授 上海 咁 啊就係叫楊思群。 啱啱琴日同阿老蕭講，阿老蕭就講緊呢啲嘢。咁但係佢唔喺節目度講，唔知今日其實我唔知佢今日會唔喺節目講㗎。其實我可能佢 講先過。唔係 講先過我哋囉。 角度都唔同。 我哋角度唔 同。Okay, 咁就佢係其實即係。即係佢係教授啦，咁啊鬱敏又係教授，佢真係好鬼似鬱敏。咁佢嗰單嘢呢其實就幾得意嘅，佢就喺呢、這個華東政法學院上海嘅。咁其實應該如果冇記錯喺重江區嘅，如果我冇記錯，華東政法學院。咁佢就喺嗰度做教授，佢呢就係講歷史嘅。咁佢就有咩事發生呢，就係、是、呢佢就事完呢佢就喺佢嘅blog 度，佢自己有個 blog。咁佢呢就佢幾有江湖地位嘅，即係喺大陸其實係好多人識佢，因為佢出好多講歷史嘅書啦。 好多書。 咁就佢就講嗰啲古漢文嗰啲咁樣嘅。咁跟住呢就上佢堂嘅時候呢就有兩個女仔。咁呢就突然間呢就走出去就同佢爭論，咁呢就佢形容呢就有一個呢兩個都熱淚盈眶咁樣，有一個淨講到差唔多喊咁滯，咁就話就同佢講，就教授你可唔可以講 talk 嘅時候呢，即係唔好成日加咁多你自己嘅觀點，同埋呢就唔好呢講咁多諷刺時弊，諷刺佢就成日借古諷今，即係歷史幾狼都有咁嗰隻呢。 咦，係我嚟到嗰啲嚟喎， 好似 嘅 直情係嗰隻嚟㗎。因為南都同佢做過一個訪問，咁佢講嘅其實係幾佢講嗰啲嘢呢，唔知係咪即係我其實覺得佢幾有鬱敏 feel 嘅。即係譬如佢話呢，佢自己好相信一啲嘢呢，就係咩，佢相信言論自由啦，佢相信即係佢好相信言論自由啦。即係佢又講，佢話雖然我唔同意你講嘅嘢，但我會捍衛 你嘅。佢識講呢啲咁嘅說話㗎喎。 我 會喊住同我英文講呢，唔該你借款奉金啦，唔該。 咁佢就咁嗰兩個女仔呢就同佢講，即係話就話即係就投訴佢啦。咁投訴完之後呢，咁佢就跟住呢就就同佢就走咗去告密啦。咁然之後呢就有一日呢就呢、這個即係學校嘅領導就走同佢講，佢話你知唔知有兩個女仔即係 學 生就去督你。咁而家呢就仲告埋去呢、這個即係公安。咁而家呢就立咗案。 成 case 喎。 就係啦，就告你反革命。 反革命。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係啦。咁佢就將呢件事呢就寫上 blog 度。咁其實佢寫上 blog 度呢，佢都唔係知道嗰個後果呢係咁大嘅，咁咧就一寫咗上去之後咧，就聽講個呢篇文出咗嚟之後咧，嗱佢就冇講，佢咧由頭到尾咧，佢冇講究竟嗰、那個佢講咗 啲 乜嘢 啦，令到 兩個女仔去告發佢嘅，佢一路都唔講。其實而家就全國啲人都要求佢講出嚟，咁咧就 以香港個觀點咧，就已經進入咗呢個司法程序咧，係 啦。咁佢咧就第聽講話一鋪咗上去佢 blog 咧，就每一日咧就幾萬人走咗上去佢個 blog 嗰度睇。咁而家咧你已經睇唔翻呢篇文㗎啦，因為佢已經將佢刪除咗落嚟。咁但係咧就所有啲天涯啊，所有好多各個論壇啦，就好多人走去討論囉。咁其實呢就 喺天涯搵返佢篇文 揾唔到，搵唔到，好多都搵唔到，我都搵過。咁同埋呢就即係撐佢嘅人同埋撐嗰兩條女嘅人呢，就都我覺得係各半。咁同埋即係有啲言論係幾得意囉，即係就係、是、即係其實係好多人去支持，即係喺大陸呢其實真係好多人係支持嗰兩個女仔。即 就話 做得啱嘅， 覺得佢哋兩個做得啱，即係佢哋覺得就係、是、你為人師表， 嗯、 就好心理啦，跟翻住啲課程去講，因為佢就話你唔好以為你係教授咧，即係講嗰啲嘢，講每一句説話都係真理，嗯、你會教壞人㗎、嗯，你啲嘢如果未引證到係啱又錯，同埋咧就係話即係同埋就覺得係好多人就好抗拒佢咧，就係、是、即係、用歷史去諷刺而家個 社 會嚇、啊，就覺得佢咁樣做咧就好唔啱咯。 我爆啲嘢聽啦，阿鬱敏咧，佢一齊珠海搞咧，佢啲學生咧個個都好中意佢聽佢咧借古奉今啊，係真係鬧，即係講一啲課程以外嘅嘢㗎，個個都中意聽㗎。 咁呢、這個咁當然啦，因為通常野外嘅嘢就有趣過， 好、有趣過書本裏面㗎嘛，大佬。我點知大陸嗰啲 其實 啲學生唔 係 咁樣咩？ 即係個觀點點解嗰個是非觀佢哋會係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比較奇怪咯，我自己 係啊，即係同埋就話就有啲人又批評佢，就係話喺佢嗰篇文入邊咧，就話佢用錯咗字眼咯，即係就話就係千祈唔好屈嗰兩條女，就話佢哋唔係告密，因為佢話佢哋嘅話咧，佢係經過曬成個完整嘅程序嘅。首先佢係走一嚟你度喺你面前投訴， 整甜品， 你唔理佢哋，佢唔知仲講，佢就對咗兩條女講咗句説話嘅，佢就話佢話我大家都要即係個阿楊思群就同呢兩個學生講嘅、大家都要互相都要尊重大家嘅發言權、言論自由。如果你覺得我嘅 talk 唔啱聽咧，你可以唔上我嘅堂咁樣。咁但係佢講呢樣嘢咧，啲人就覺得佢好串咯，即係你教授大曬啊，係咪先？ 咁你唔合專門呢個事實嚟㗎。 咁但係 中聽不信聞道，你咪走咯。 係啊， 你都講過啦。 喂，我冇講過，大佬你冇屈我啊？ 冇講過咩？唔好意思啊。 咁就即係佢就覺得即係好委屈囉、即係嗰個教授覺得係、即係同埋佢覺得而家嘅學生真係即係好大好好、即係中國嘅學生佢講句嘢就好值得去諗嘅，就話佢話而家中國嘅學生呢就係接受即係書本上嘅知識嘅嗰個能力呢就好強嘅。咁但係呢就嗰個獨立思考嘅能力呢就好弱。 咁、呢個冇辦法啦，呢、個就讚美即係唔係讚美咁簡單，讚歎我哋呢、這個即係共產黨嗰、那個嗰種洗腦能力啊！真係 呢樣我都覺得真係一流啊！ 同埋我覺得就係話，真係連嗰個是非嗰即係有咁多人係可以連嗰個是非觀嗰、那個嗰、那個著墨點係咁大落差，同一般國際接唔接軌嗰樣嘢。有乜理由你譬如話頭先講緊就係話批評個政府係會係一個錯事嚟嘅？原來真係呢一樣嘢真係令到我真係。 喺啲教授搞得唔好咯， 係啊，即係我譬如話我其中有一個讀一個俾你聽，短短地，即係佢話咧有一個批評呢、這個老師嘅一個網民就話咧，佢作為一個大學老師咧，佢話你對政府啊邊一條政策唔滿意，或者咧講政府邊個部門對政府邊個部門有意見咧，你可以去檢舉，可以去控告，咁佢話呢個咧係你喺憲法上咧有明文規定嘅權利，咁但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都唔掂咧，你覺得唔過癮嘅話，你可以寫文章，可以咧發論文，咁咧或者咧喺有關嘅學術研究嘅會上邊咧討論，你可以有自己嘅觀點，但係你不能把自己嘅政治觀點咧喺課堂上邊咧強加俾你嘅學生。 超記 並佢話咧並唔係人人咧都喜歡你嗰套嘅。佢話作為一個成年人嘅大學生咧，亦都有佢自己嘅政治觀點。咁你唔可以唔記得咧，就係咧課堂即係佢話課堂雖然係一啲唔知即係係一個公開嘅場合，但係咧你如果咧用一啲咁偏激啊或者係即係咁嘅講課嘅手法咧，就去灌輸呢啲知識俾學生咧，咁咧就係有啲話有違你嘅職業道德。 嗱，首先我覺得 嚇，我想上述講嘅嘢全部都令個教授坐監嘅。首先啱， 唔係唔緊要， 你去投訴檢舉，係發文章，全部坐監。 其實你睇到其實喺網上面有好多好多呢啲嘢，有啲好長嘅，即係嘅一啲。 但係我講緊就係，其實佢講緊呢樣嘢本身自己都已經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即係譬如話你。既然個學生佢自己本身已經有自己嘅一套 立思考啦， 有自己嘅一個政治立場，有自己嘅分是非對錯嗰個觀點，那個教授講乜嘢，佢都影響唔到呢個學生㗎啦， 係 咪 先？ 係咪？咁既然一個教授佢係一個教書嘅教書，我哋講緊唔係淨係教一啲一加一等於二，係咪？唔係教緊嗰啲 包唔包機，吓唔系教紧一啲，唔系教紧一啲的士拖咗个的士系咪要打烂个窗口呢啲咁嘅嘢啊嘛？我哋教紧即系做一个老师要做嘅嘢系教一个人点样做人啊嘛。咁灌输一啲佢本身认为啱嘅立场俾佢，有啲咩错咧？ 即系 唔系同埋而家讲紧嘅咧系教授同大学生， 系啦。 而家唔系讲紧咧小朋友同咩？ 咪咯。 如果你话达呢个教授咧，教坏啲大学生，咁我你俾大学生廿几岁系真系，即系如果仲要如果呢啲意见咧就系话，即系大学教授教书咧就应该跟住书本嘅。咁唔使大學教授啦，係囉， 即係你攞住部電腦得啦，使乜大學教授？ 係囉，即係其實你喺大學入面其實就係培養你嗰個獨立思考㗎嘛。係 呀。 係呀，即係如果你話呢個大學教授教壞啲大學生嘅，我諗阿陳七嗰三個仔嚟香港嘛，成日走去嗰啲小學嗰度啊，開嗰啲咩同小學生對話嗰啲，咪仲教壞得仲犀利，係咪先？ 佢都教你愛國愛黨嘅啫嘛，佢唔會教你個太空船點樣射上去，唔知咩用。 你睇過所有，即係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即係揾下你佢呢啲各個論壇上面咧，即係批評 嗰啲。有多 你其實會睇到其實幾恐怖嘅，即係俾我嘅感覺就係話咧係極度有文革 feel 嘅， 唔係佢 係扣好多帽子俾佢嘅，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幾恐怖嘅事。 姓楊嗰個教授佢本身佢都有呢個感覺，佢 有啊，佢都有， 佢都有寫話感覺上就好文革啊呢樣嘢。 係啊，真係嚇，咁所以就咁佢而家仲喺度教緊書嘅，咁佢都冇就暫時又冇乜事嘅。 捉佢好 啊！咁就睇下公安咪得最後個即係松江區個公安局嗰度究竟接唔接受呢單案件咯？ 你預計個結果點啊？ 嚇！ 俾你估個結果點啊？ 哦，不了了之嘅，暫時就會係不了了之嘅。但係過多半年，一年半載咧， 但係 突然間人間蒸發咧， 但係我諗佢俾人咁整蠱一下之後咧，佢就會係幾即係將佢嗰個定位，將呢個教授嘅定位會擺咗去一個好似意見人士咁樣。咁呢個先係煩 咯。 係啊。 咁以後佢可以出書攞啲諾貝爾獎嘅有機會嘅。 嗱咁講開上海咧，又可以講少少，但即係唔多講啦。就係咧，其實最近又上海有個新遊嘅，咁就係咧就網上報案嚇咁咧就呢個係全國第一個地方有嘅，咁都幾過癮，咁佢哋好強調 香港都有 嚇，香港有冇上網 上 報 案？有 點樣網上？ 喂，係咪真係有啊？ 有你網上邊打俾留言，即係 friend 佢，即係有人會俾你㗎。有 OK， 咁我當佢有先啦嚇，咁就咁啊，但係除咗香港咧，就大陸就肯定唔係。 我你 lock in 入去，跟住有單 case 發生咯。你可以郵遞可以 fax 可以網上嗰度講人專人跟進你㗎，係網上999㗎嘛。有香港人，香港 人。咁我真係孤陋寡聞啦。唔係即係當係有啦，牛話有㗎。咁但係除咗香港呢，就上海係第一個地方有啦。咁佢就好標榜係第一個地方啦。咁就而家已經開始咗，由12月1號開始。咁就佢哋。其實上返去呢個上海嗰、那個唔知咩法網呢咁、然之後跟住呢就你打返分返佢有分返開區㗎，即係譬如話、你 click 入去徐匯區，咁跟住呢又係寫曬你啲名啊身份證號碼，跟住就你要立案嗰個內容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好強調就係10分鐘你可以搞掂㗎啦，咁然之後呢就最後呢就會出返 password， 你可以呢持有跟返 password 去跟進返個案件嘅情況。咁然之後呢就呢、這個呢、這個即係上海公安局呢亦都 promise 你嘅五日之內即係會話俾你聽係接唔接受啊。 咪破案 接唔接受接唔接受。咁而家佢都但係佢好強調即係呢而家呢個機制呢就會係只係即係會係方便一啲比較簡單嘅民事訴訟嘅案件囉。 香港嗰啲呢就係方便你去做驗仔嘅。 咁但係我就好奇怪就係嗰啲人究竟佢自己會唔會分到我自己想報嗰件案係一件簡唔簡單嘅案件囉。咁佢淨係就即係好比較清晰嘅就係話刑事案呢就唔做得嘅。淨係呢個民事訴訟嘅案件呢你就可以咁樣擺上去。咁就 民事又會關公安事。 嗯 因為佢嗰個法院嚟㗎，即 係 司法機關嚟 㗎。司法機關。咁所以呢就同埋即係就全國各地都得㗎喎。即係譬如你人在深圳，咁你只要上網呢咁都可以報案㗎。 唔係我但係嗰間 case 係深圳發生 嘅。唔係報返上海㗎應該即係上海發生 嘅。 即係其實佢就係即係佢好 即係佢好強調呢個 service 呢就是全國性呢我哋都即係照顧 到。咁你喺網上面你乜嘅全國性照顧到啦。 係囉同埋24小時㗎嘛咁就有呢個方便。 網上面梗係24小時啦唔通突然間諗咗咩啊唔出奇。喺大陸喺大陸喺大陸有機會嘅。 咁啊呢個唔多講啦咁啊講下另外就仲有就係、是、最近睇套戲啦。 嗯 海角 海角七号 死就未睇。 未睇。 我都未睇我都未睇。 喺大陸係冇得睇。 係。 唔係有一睇唔喺正常途徑去睇。 係啦。其實呢可以講講呢套戲嘅就其實喺大陸好多人都睇曬㗎啦。咁、要講呢就是、因為即係最近本來其實佢係11月上畫㗎。咁、但係而家就停咗啦。咁、停咗呢就有傳聞啦即係馬英九又已經都出聲啦就話即係唔知係咪禁播啦。咁、跟住呢就因為傳聞呢吓 收唔收得 係 台 灣 喺大陸喺台灣勁收得啦。大陸未播點知收唔收得。咁、但係大陸其實未播之餘呢咁其實好多人都睇曬翻版。 所以 即係譬如喺上海其實早嗰排呢我上去嘅時候咧，我好多朋友咧都睇曬嘅，跟住大家都有討論呢套戲，咁即係咁，但係即係傳聞就係話，因為陳雲林咧就出聲，就話呢套戲即係內容因為涉及皇民啊，即係日本啦，係因為佢係講緊日治時代嘅嘢啦，咁所以咧就個內容係好敏感，咁所以咧就要禁播咯。因為其實我就睇咗嘅，咁我都覺得就係其實喺大陸播咧就官方是挺難解話因為其實它是一個現代的愛情故事咁跟住然之後呢但其實那個最辣得著呢就是它是中間穿插了有七封情信咁那七封情信呢就是講緊呢個60年前的一個日治時代的台灣的一個愛情故事咁那個就然之後畫面呢就其實穿插住呢就其實最攞命的畫面呢其實很多大陸網民看了呢就是有啲頂唔順呢就是譬如啲粉清頂唔順 又要告密 了成日不斷係咁呢就係佢就影一個碼頭呢就講緊即係喺即係皇軍走嘅時候嗰一日呢就好多台灣嘅人呢就好依依不捨咁樣送行囉咁呢個鏡頭係不斷咁喺度戲電影度出嚟咁所以呢個就我諗係幾 好嘅相處 係啦咁係好難解話咁因為你大陸呢係妖魔化呢、這個即係日本統治台灣嗰個殖民年代㗎嘛咁、即係真正嘅歷史其實你喺即係真正嘅台灣嗰個殖民嗰個歷史其實你喺中國係幾乎係 touch 唔到㗎嘛咁所以呢個係但係而家呢就都出嚟解話呢就話呢唔係暫時仲係未證實係禁播咁呢就將會可能呢就其實係會完全唔刪剪就會將佢擺喺賀歲片播 是啊 大檔期咁呢個其實 共產黨 其實係 50-50 嘅因為點解呢我覺得係套戲本身係會有問題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真係測試而家共產黨究竟有可以有幾 open 啦因為你知而家要扣台灣嘛咁你變咗就係喂唔好搞咁多嘢啦不如即係如果佢度清度楚都係可以照俾佢上嘅咪俾佢上 其實事實呢個歷史其實是事實嚟㗎啦即係嗰陣時候都話啦喺中國內部呢共產黨嗰陣時候呢即係同國民黨打仗嗰時候入軍嚟嗰時候呢咁係咪搶錢嘅嗰啲土窮咁樣咁樣嗰時候呢好多中國人都話哎日本仔快啲嚟就好啦中國大一統㗎嘛諗住可以真係㗎嘛。當時都有一啲咁嘅歷史講過話有啲中國人係希望入軍早啲嚟 嘅。其實呢套戲呢 如果唔同咗啦。 其實呢套戲其實如果係喺大陸可以播呢可以喺電影度喺戲院上畫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即係可以俾到呢、這個大陸嘅人啦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台灣因為其實套戲係成套戲那個背景發生的背景在台南在台南一個鎮仔那他其實電影我不講了那但是即是第一套戲是講閩南話還有穿插很多講日本話即是我想其實是給到一個挺新鮮的角度去當是一個入門版這樣給大陸的一些人去看原來台灣是有一撅的人是這樣的那然後即是還有然後等他們希望有些人會看完套戲會嘗試去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台灣即其實這個是幾得意的咁所以就同埋套戲係真係拍得唔錯嘅即係好touching 咁呢輪都可以好多啲戲仲有一套 持一套做個彈道啦，睇下嗰兩粒子彈咧，睇下寫成點咯。 係，其實咧最近咧喺台灣咧，如果啲人咧行埋咧，都會問一句説話嘅，就係、是、你鞋咗咧多少次啊？咁樣即係咧，即係意思就係話咧，你海國咗幾多次？即係咧就問，因為咧係好多台灣人咧都係即係睇呢套電影咧係睇多過一次嘅。咁其實嗰個原因咧，其實唔係話因為嗰個主線嗰個愛情故仔寫得好，其實係我覺得係佢有一樣嘢幾重嘅咧，就係咧因為入面咧好多人係成日即係諗住翻睇完又翻睇翻睇又翻睇咧，都係聽嗰七嗰個讀白啊，去讀嗰七封情書出嚟嘅。咁嗰七封情書嗰個劇本嗰度，呢個 part 咧係寫得係幾好。咁即係譬如我最有印象嘅就係即係當嗰個日本人離開嘅時候咧，即係佢喺封信度佢有講啦，即係話佢離開台灣嘅時候咧，嗰個 moment 咧，佢喺度懷疑緊佢自己咧係究竟係還鄉即係翻緊日本啦，亦或係離鄉咧，即係離開呢個台灣，即係佢係對台灣嗰種依依不捨嘅情景，呢、這個寫得即係好道啊！即係我覺得係咁結尾啦，臨尾咁又到傑斯仔揀翻只歌啦，每個禮拜咁呢個禮拜當然就係、是、即係喺電影裏邊嘅其中嘅一隻應該都算係插曲嘅一隻歌啦，咁就係臨尾嘅時候即係范日神唱嘅，咁叫做《海國之南》啦。咁就今个礼拜就将呢个歌送俾大家，拜拜。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我会聆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喧哗，非得等春天远了，夏天再近了，我实在回首时终于懂得，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海很蓝，星光灿烂，我仍空着我的背，在我独自唱歌的夜晚，请原谅我的爱诉说的太缓慢，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 老高，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留下来